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：踢大，第89集。 他处在最好的年龄，有最美的笑容，自信阳光，气质高雅。他的皮肤光滑饱满，像刚抽出的嫩芽一样闪着光芒。傅一卓苦笑道： 我记得你小时候数学学得最好，最擅长摆弄机器，到最后人也变得条条框框，说一不二。可人不是机器，人心也不是算术题，不能简单加减。 他看着李寻又说： 朱月本来可以留在国外，可他毕业就回国了，回到这座城市，在你们大学附近租了房子，一年了，一直单干，没有找公司。虽然他本人从来没有说过什么，但我从旁观者的角度看，总觉得他潜意识里是在等什么，你觉得呢？ 李寻半低着头，帽檐完全遮住了他的脸孔。 我不知道他还爱不爱你，但有一点我知道，如果你现在有什么目标的话，他会是全世界最不计代价也最有能力帮到你的人。 傅一卓静了静，最后说： 所以如果他真的来帮你了，别为难人，也别那么偏执，感情不是电脑，只懂零和一，你也该成熟点了。 又是一阵沉默，李寻转眼看傅一卓： 计算机不懂零和一。 哈？ 他只接受这两种输入，是因为数字电路只能接受零和一。数字电路只能接受零和一，是因为非线性电子元件只有两个非线性区。 傅一卓凝视李寻半晌，拍拍他肩膀： 今天就到这儿了，你先走吧，有空再来。 朱韵并不知道李寻和傅一卓的见面，他还在担心李寻跟任迪要钱的事情。李寻出狱这半个月，所有人的生活都被搅成一锅浆糊，年年愁愁，豁不开也甩不掉。不过好在他在蹭了一身浆糊的情况下，还能保持着一颗清醒的头脑。思路是明确的，对于吉利公司，李寻绝不会善罢甘休。 那家公司挺大吧？他刚出来就有这么多精力去思考这些了？ 田修竹问道。朱韵瘫在沙发里： 他对伤心的事有用不完的精力。 没人有用不完的精力，执着只能强撑一阵。 朱韵摇头： 你不了解他。 他安静了一会儿，从沙发里爬起来： 我得出门一趟。 哎，去哪儿？ 吉利公司。 朱韵第一次知道方志敬进了吉利公司的那天，正是他晕倒在尼日加拉大瀑布的前一晚。那时他本以为自己已经足够破罐子破摔了，也本以为过去的事情已经到头了，不可能更可怕了。可事实证明，生活就是无底的痛苦和讽刺。朱韵质问过高建宏，不止一次，可从没有结果。方志敬在得知朱韵联系过高建宏后，特地在过年的时候给朱韵母亲送大礼，不是为了缓和与朱韵的关系，而是想让他在母亲对他的称赞声中更加痛苦不堪。久而久之，这成了朱韵的心魔。甚至他回国之后也无时无刻不在想，如何才能把心口这根刺拔了。可想到头破血流，都想不出好办法。他有实力可以去任何一家 IT 公司就职，可这没什么用。就算公司之间有竞争关系，也只是针对产品和项目，并不能撼动什么。他也有过创立公司的想法，可一想到这都是为了私仇，他就怎么也下定不了决心招聘员工。 你还不够坏。 在朱韵自顾自纠结的时候，田修竹对他说： 很多事不是实力强就能做到，人的性格占据很大一部分。你太软了，胆小。 朱韵不想承认，田修竹笑着说： 这是天性，你不需要勉强自己。 现在胆小的周韵再次来到吉利公司，他向公司前台询问，被告知高总需要预约才能见面。周韵说， 你告诉他是老同学。 前台打量周韵，这女人很漂亮，穿着一身通勤装，修身的中长款白色小西服，挎着一个精致的黑皮包。见她仪容得体，前台接待也较为客气，跟高建宏通完话，对朱韵说， 请您稍等，高总马上就下来了。 这时外面开来一辆车，刚好停在公司正门外，那里是禁停区，可保安看了车牌后就全当作没看见的样子。车上下来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，细碎蓬松的波浪头，大大的墨镜直接遮住了半张脸。她穿着高跟鞋，咚咚咚颇有节奏地进了大厅，身后保安跟过来。 吴小姐，车还没熄火。 吴珍随口道， 不用熄，来接人的，马上走了。 她径直来到前台，高贵冷艳地发问， 高建宏呢？ 前台慌张回答道， 啊，高总在楼上开会，马上就…… 还没等他说完，吴珍已经扭头往电梯去了。朱韵站在旁边，吴珍路过时，两个女人对视了一轮。吴珍体型跟朱韵相仿，姿态丰盈，因为做艺人的缘故，她皮肤保养得很好，只是妆化得太浓，全都盖住了。惨白的脸色下，嘴唇红得像沾了血。 哎，吴小姐。 前台后面叫他，吴珍没有理会。等电梯门关上，前台才露出一个鄙夷的神态，都被朱韵看在眼里。一层一共两架电梯，吴珍那个门刚关上，旁边的电梯就到了。高建宏从电梯里出来，一眼看到朱韵。他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来着？朱韵有些记不清楚了。 稀客呀。 高建宏笑着走过来， 平时请都请不到，今天怎么上门来了？ 旁边的前台小心翼翼说， 高总，吴小姐来了，刚上去找你了。 高建宏转头看到大门口停着的蓝色宝马，眉头不经意的一蹙。保安察言观色，连忙跑过来。高建宏低声道， 不是告诉你门口不能停车？ 保安有苦说不出， 是吴小姐非要 去催后勤，把门口的路桩抓紧弄好。 是是。 高建宏又看到电梯刚刚上去的那架已经从六楼往下走了。 跟我过来。 他领着朱韵往楼道里走，顺便告诉前台 让他等我一会儿。 高建宏跟朱韵来到安全通道，他将门关上，世界霎时安静。楼道里有股潮气，储物的小隔间没有关紧，里面露出两把拖布。储物间门口堆着几个彩笔的纸壳箱，以前似乎是装显示屏的。 咱们长话短说吧。 朱韵先开口。 好啊。 高建宏神态轻松。 想说什么说吧。 你见过李寻了？ 见过。 高建宏扯着嘴角跟朱韵开起玩笑。 看来你在他心里地位不行啊，他出来第一个见的人是我。吃醋没？ 高建宏。 不如我来猜猜吧，你打算说什么？ 高建宏手插在西服裤里，拧着眉头深思了一会儿。 想让我把方志敬赶出去？如果是这个就省省吧，我们俩公司职位同级别，谁也赶不走谁。不过想让我给李寻弄回公司的话，倒还有点可能。你让他来应聘看看呀。 朱韵神色不变看着他，高建宏的脸渐渐冷下来。高建宏的手机震起，他看都不看直接挂断。 老婆的电话，回去吧。 高建宏站在原地纹丝不动。 你到底要说什么？ 没什么可说的了。 朱韵往外走。 是我的错，已经六年了还这么天真。 朱韵已经拧动门把，高建宏又把门狠狠推上了。朱韵回头，高建宏站得很近，迎边眼镜后的目光寒意逼人。 你怕我们起争端？ 高建宏冷冷道。 现在跟大学时期可不一样了，我们都不是学生了，真刀真枪拼起来肯定要有人头破血流。 你觉得那个人会是谁？ 朱韵不回答，高建宏平静地给出答案。 是他。 朱韵嘴唇紧抿。 我承认他是个天才，但这个时代没有那么简单。不，哪个时代都没有那么简单，不然他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。你记不记得我以前说过什么？ 朱韵依旧没有回答。高建宏说， 我说过，我承认他是个很有本事的人，但也仅仅如此，他走不远。 朱韵凝视着他。朱韵眼睛形状很漂亮，眼白是干净的乳白色，没有一丝杂质，衬得黑眼珠更为晶亮，就像带着雪霜的葡萄，让对方可以轻易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。他好像要将高建宏彻底看透一样，轻声说， 本来不会是这种结果，你应该知道。 高建宏的手机又震起来，他不耐烦地再一次挂断。 你跟以前一模一样，不给任何人机会，永远无条件站在他那边。 我们说的是两回事。 哪两回事？ 朱韵抛开所有遮遮掩掩，狠狠念出那三个字， 方志敬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